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一。今天的笑星传奇啊，我们继续为您聊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的故事。这一提起范振钰，大伙儿都知道他和高英培合作了有30多年，这在相声界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那他们俩的相声真的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在这其中，高英培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啊，捧哏的范振钰也同样是功不可没。高英培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范振钰的捧哏，也许他的成就就不会那么大。在相声圈里，大家都知道范振钰的人缘比较好。记得在纪念范振钰相声艺术生涯60周年的时候，范振钰去请他的师弟李伯祥。那个时候的李伯祥是重病在身，发烧、咳嗽、吐出的痰里带血，每天都要打点滴治疗。但就是这样的身体状况，李伯祥还是坚持参加了范振钰的纪念活动，并且带病在现场表演了2个段子。李伯祥说，就凭振钰师哥这个人，我说什么也得来。从这段话中也可以发现，范振钰在相声圈里的口碑确实是非常好。下面咱们来欣赏一下范振钰和高英培合说的经典相声钓鱼。听完了这个段子，咱们再一起分享关于这个段子的小故事。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这个相声啊，就是语言的艺术。 哎，对了，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哦。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都要什么条件？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对了，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哦， 必须得要眼神好。 对， 口白还得要清 哦，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哎，得明白，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哦。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是啊，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谁呀？ 我们街坊就那样。 哦，怎么回事？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哦，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好，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哦，聊什么？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什么叫掺和掺和？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 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意思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哦，实际呢，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哦，能说不能干。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爱好什么？ 爱好钓鱼。 哦，钓鱼。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啊，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呢挡着去。 哦， 也许呀、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着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哎， 慢性子， 哎，得有涵养， 急脾气也钓鱼去 啊， 河边一呆，走，你这怎么走？ 嚯嚯， 哎，怎么上不来呢？ 走， 嗨，一会儿还上子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不？ 我下去干什么？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这是钓鱼吗？ 摸鱼呢？ 这不行。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嗯，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哦，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你怎么叫二哥他爸爸？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哦，指着孩子叫。 对了， 嗯，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根儿啊，这个。 哦，看着根儿啊。 啊，咱们哪甭说脑鱼，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哎呀，还够馋的。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哎，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拿多少？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我没见过。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哦，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还真下本。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烙汤饼干什么？ 我钓鱼去。 哦，饿了好吃啊。 哎，拿面口袋我改个豆子， 干什么用？ 搁鱼。 面口袋装鱼啊？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百马十条了，切就算行了。 哦，有把握， 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钓多少？ 一条没钓来。 好嘛，白去了。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什么过去了？ 这鱼有论波的吗？ 没听说过，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哦，明儿有一波。 哎，有嘛事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飞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俩了？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这回钓多少？ 一条没钓来， 还是白去。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这寸劲儿啊！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哦，明儿有一波。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干什么要自杀呀、啊？ 他要跳河。 呵，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啊，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是啊，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哎，这可是好话。 他倒跟人急了， 他急呀、啊。 哎，姥姥，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从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妈妈，那个老撒汤饼， 撒了， 改撒汤饼了。 呵，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可真根儿啊！ 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可不仨汤饼了吗？ 第三天7:30走的，8:30他不钓了， 不钓了，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 鱼市儿？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啊！一进鱼市儿，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啊！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是啊。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 1.4块活吗？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嘛不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的。哦，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这是什么人格啊？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嗯，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斗子里头，到斗子里头。嘿，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我看 还赶上了呢，这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嗯，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哦，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哎， 他嚷什么？ 叫同院的知道他掉来了。 哦，这是麦派。哎， 呵，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老了也出来了。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怎么 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哦，他可就忘了一样。 什么？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怎么呢？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嗯，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哎，对呀，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嗯，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你。哦， 哎呀，不对吧，大哥， 你这别再买的吧。叫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腻了就说我，我可没说腻了别的，对吗腻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嚯，腻了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嗨，你看这怎么叫买的？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可说呢，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嗯，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还有2斤多。嗯，他接过来了，马文， 2斤多，4斤还高高的了啊！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嗯，还是买的。 现在的观众可能很难想象高英培和范振钰当年的火爆。在一场演出中，高英培、范振钰往往是攒底儿的节目。记得侯耀文在一次节目中回忆了与他们演出的趣事。当时高英培和范振钰的钓鱼是火遍全国，不仅是观众爱听，那些青年演员们也爱听。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使这个段子的。于是姜昆、侯耀文这些小年轻人就想了一个主意，这在演出的时候，他们把高英培和范振钰经常返场的小段啊都给说了。等到高英培和范振钰出场的时候，那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好说起了钓鱼。范振钰退休后这十几年来基本上也没闲着，只要身体允许，他还是这儿演出那儿演出，全国各地到处的跑。他的人品艺德有口皆碑，演艺界人士都愿意跟他合作，各地的观众也都喜欢他。有一回到西安去演出，范振钰被一群老观众发现了，大伙儿啊围着他不让走，有的人呢还直掉眼泪，这场景确实令人感动。就冲广大观众的这份情谊，这份挂念，我老范不论到哪儿参加演出也不能钱字当头啊。这就是一位老艺术家的肺腑之言。 下面咱们来欣赏一下范振钰和高英培合说的相声《学外语》，稍后咱们继续聊。 我教你点外语，你学不学？ 外语啊， 我教你点外语。 外语不学。 怎么呢？ 说相声的外语我都会。 你会？ 别欺骗我这个。 那咱 们学的时候我教给你。 那好，咱们共同探讨。我教你 。 可以。 教你外国话。 外语。 这我还教你有用的。 那点有用的。 戴帽子。 戴帽子行，我跟你。 戴帽子 教。好好学。 脑袋顶着。 怎么意思？ 脑袋上顶着。 这不都废话吗？戴帽子可能脑袋有拿竹竿挑着呢吧这个。 还有了。 这叫还有什么？ 戴眼镜。 眼镜叫什么？ 鼻子上面。鼻子的上面。 哎呦，鼻子上面是眼镜啊。那鼻子下边呢？ 口罩。 可不是。 就这个。这说像外国话，别欺骗我，我比你说的利索啊。 您让大家听听，这叫外语吗？这不叫外语啊。我教你真正的外语。 你会什么外语？ 我会说日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会说五国话。 五国话都一个味儿，说出来都是大大的、快快的、偷偷的。都这个。 这还不是外语啊？我没干的教给你真正的外语。 真正的外语。 嗯， 这五国话你都会？ 当然了。 你要是真会，我还真学。 您真学，我真教。 不过我学这五国话一块学，我学不了。我学一国话行不行？ 哪国？ 我学日语。 日语 啊， 就日本话 啊。对， 可以。你学哪点？ 学我也得学有用的。 你认为什么有用？ 我卓比，我见着日本朋友了。我问人家您贵姓 啊？这句话好说 啊。 日语啊。 对， 注意听着。あなたはお名前は何ですか？ 什么？ あなたはお名前は何ですか？ 是真有点日本味儿，这样 真有点日本味儿。 嗯， 你跟中央电台对着一点都不错的。 怎么了？怎么了？干嘛你？你干嘛？ 干嘛？我急，我生气。加完的杠真有点日本味儿。你看看。 不，你领会错了。因为我不会说日本话。我听你说的像日本话，我说有日本味 儿。就是这个，真的像日本，就是日本话 啊。 就是您贵姓？あなたはお名前は何ですか？您贵姓？ 这就是您贵姓。 哎，对。 哎，我要回答人家呢。 您？ 我叫范振钰。 啊，这好说。 嗯， 您再说。您说，我大哭西娃范白鼠。 什么？ 我大哭西娃范白鼠。 范白鼠啊！ 兄弟， 我说我不行，我这是就是这里边没好的，你看了吗？ 谁告诉你？ 还没到哪儿，我变白鼠了。 干嘛变白鼠啊？ 哦，坐窝就是，是不是？ 不是，你叫什么名字？ 范振钰。 对呀，日本朋友用音读叫方桑玉，山玉就是白鼠，白鼠就是山玉。甭再翻了，直接过来了。你看，你告诉人，你看，我太客气了。 行。 被音 就冲我的名字。我也不学日本话了。学完之后变白鼠啊？不学。 那你学什么？ 英语 啊。英语你学哪点？ 英语还是两句话，见着英国朋友问人您贵姓， 他的语法不一样。 嗯， 英语的语法是什么是你的名字， 是 一说是这味儿。What is your name？ 什么 ？What is your name？ What is 你给有吗？ 我 哦，这还倒好说。 什么好说？ 你的意思你给我有椅子是不是？我计划我不用你油了，我买电镀的了。不油了。 你买电镀的？你有那买电镀的钱吗？ 怎么这 哪儿、就是、 你说的给我有椅子吗？ 您不问人家您贵姓英语吗？就是什么是你的名字？我的意思 your name？ 我的意思一个油。 你怎么意思这个？ 是 单字教你。What 也要念滑体。滑体的音不准。What 音准。What 就是什么。 是。 Is 是。Your 是你。Name 叫名字。 他要一说 我的椅子 your name， 我的椅子你 怎么回事？ 我老听是有椅子这。 哎，就是您贵姓？ 哦，这您贵姓？ 哎， 那我要回答人家，我叫范振钰。 那你也把语法变一变， 是 把你的名字搁在头了，把你的姓搁在后头。 他要一说呢， 你说买那么椅子白薯饭 啊，买这么一份白薯饭呐， OK， 还 OK 啊。刚才饭白薯这么会儿白薯饭左右没离开白薯，我觉得 我教你点俄语。我教你点俄语啊，你学学 俄语啊。就是苏联人说话 啊。对， 不学。 怎么 苏联人不爱吃白薯？苏联人爱吃土豆。我这名字叫你一番呢，非变土豆粥不行，我告诉你吧。 不行，我真教你点俄语。我的俄语说的最好，我的俄语说的最熟练， 我的俄语说完了以后，苏联人听去都这样反应。 是， 哎呀，您这话说的既亲切又生动，而且反应的非常的真实。我落这么一个好评。 不信？ 嗯， 不信？你光说你自己说。 嗯， 你不是打算教给我？ 嗯， 你不是会那个俄语吗？ 啊， 你说两句我听听。 说两句 啊？你说两句。 我站着能说一宿。 你不用说一宿，你说几句 能说的明早晨去。 嚯嚯， 张嘴就来。 嗯， 那所以咱从不来再不不来站站不来，别说再不来和谁的寻点中国的在这个环境，那黑灯埋在。有力气不把在为吃了买，有人有人看土豆那豆大里的白，那西红柿在烂蛋的鸡蛋吃粥蛋的肉在土豆肉加个骨的那个，我们高级官在这买，我这买叫骨抽出一大碗，我是进跑这一碗嘴里带钱的感觉，他抓给我的袜子，哎，怎么样？是鼓掌的同志都知道我俄语说得好。 哎现在您先甭鼓掌了，这个啊，你说的是不错，是够利索的。 嗯， 反正你说的什么，反正我们也听不懂，我嘴打嘟噜就得呀。这个，你别欺骗我们了啊！ 打嘟噜那是蛐蛐叫唤， 你刚才那就是蛐蛐，嘟嘟嘟嘟嘟嘟嘟，干嘛？ 谁告诉你？我们这俄语 啊！你再说，你说不上来了。 谁说的？ 你说出来跟刚才也不一样。 没那个事。 你不信，你再说。 甭说一遍，再说一百遍也这样。 您就说。 那所以咱从不来再不来站着不来的，比如是在不得和谁去点中国在这个环境，在很上买单都有力气，不把自我吃了买，有真有肉，看多多都在里的 boy。那西红柿在烂烂的鸡蛋是招嫩的肉，从左手夹骨骨的我们高级工作人员，我买胶骨手做一顿碗，五十斤包这一碗嘴里塞心里甘愿摊床给我的袜子，哎，一样不一样？ 啊，一样是一样。 你说的这是什么呀、啊？ 这是个故事。 是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勃列日涅夫梦想曲》。 勃列日涅夫做梦， 哎，他做梦撒癔症，说梦话就说的这一套。 哎，这内容的意思是什么、啊？ 他说是苏修市场，总不来菜， 是 把勃列日涅夫我馋得真不赖的。 嗯， 憋得我实在不老好受的，寻点顺口的菜吃可费了劲了。在黑市场上买菜的都是有力气的，不怕死的，为了吃我也来买。有鸡有肉还有土豆呢，都在里头摆。那西红柿是烂的，那鸡蛋是臭的，那肉是兔子肉，价格贵得厉害，我们高级官员都能来买，把它买的加了骨头熟了，足有一大碗，我使劲扒拉着吃往嘴里塞，醒来一看，原来躺在床上啃我的袜子，就这玩意儿。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一大套 啊！对对对对对了。 我要求您再来一遍行吗？ 可以。那 不、啊不，来一遍是来一遍，您最好说慢点。 哎，您要求我说慢点， 说慢点。 那我对您有要求， 是 您得仔细听一点。 好， 就再来一遍了。您注意听着。 是。 那苏修市场总不来菜，把勃列日涅夫馋得真不赖的， 真不赖的呀。 别的我实在不了好修的，寻点顺口的菜吃可费了劲。 嗯， 在黑市场买菜都有力气的，不怕死的为吃为来卖。 哦，原来买。买， 有鸡有肉还土豆呢，都在里头摆。 里边摆，对。 那西红柿是烂的，那鸡蛋是臭的，那肉是土豆肉，价格贵的厉害。我们高级官都来买，我的买家骨手足一大弯，我使劲啪吃往嘴里塞，醒了一看，原来躺床啃我的袜子。 哦，啃袜子。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范振钰和高英培合作的相声《学外语》。提起范振钰，大家马上就想到他的相声，但是您知道吗？范振钰还非常会做饭。范先生把做饭呀、当成一个乐子。他晚年退休以后曾经经营过一段时间的包子铺，范先生的包子大伙儿是非常爱吃。有一天孟凡贵上范振钰家去，范振钰说呢，今儿别走了，我给你啊蒸包子吃。孟凡贵这仔细一瞧，范先生把这包子馅和好了以后，葱花也是铺在上面，一边包一边和这葱花。孟凡贵说，哎呦，范大爷，您这手艺去狗不理肯定能当大厨啊。范振钰就是这样一个和蔼懂得生活的平凡的相声艺术家。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

只是它的根源和诱因不同。当时我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再加上有相当多的家长放松了教育子女这个严肃的责任，有的家长对子女是听之任之，既不想养儿防老，更不想望子成龙，当子女滑下去的时候再想管，那也就无能为力了。更何况还有对子女娇宠溺爱甚至纵子违法的，既然在当时是普遍的社会问题，王明禄就觉得如果能把家长的力量动员起来，都把自己的孩子管好，这个给国家是多大的支持，给学校是多大的帮助啊！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训这个段子就被创作了出来。下面呢，让咱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经典段子的片段吧。 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从哪儿看呢、啊？社会上刚兴喇叭裤，我们孩子自己就做了一条，这叫跟形势跟得紧呐、 啊！啊，他要不怎么看这个呢？ 嗯，百货大楼都不买， 为什么？ 嫌不合格。 哎呀， 人家到了布铺，自己量了一丈布，量、 量多少布？ 一丈。 做什么？ 喇叭裤。 不是一条裤用一丈布啊？ 对，大喇叭口啊。哟，我们那孩子的裤腿那个喇叭口那个。说实在的，就他那一条裤腿比我这裤腰都肥。 那叫你们孩子穿两条面口袋出来好不好？ 那不够尺寸，那短呢、啊。我们那孩子裤腿多长啊？一秃噜到地。哎呦，那俩裤腿穿。您算，有打我们孩子穿上喇叭裤之后，我们街道那保洁队的大娘都不扫胡同的。 哦，这为什么？ 全让我们那孩子给秃噜干净了。 哎呦呦呦呦！就这个呀、 啊？不光这个 啊， 光这个还成吗？这就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为什么？ 这叫现代化， 这叫现代化呀、 啊！啊，对对， 你这是歪曲现代化 啊！ 现代化，我们学习是外国的先进科学和先进技术， 先进科学、先进技术，他得学得了啊！ 你不是你们孩子聪明吗？ 聪明都在喇叭裤上了， 都搁这儿了。 哎，我们孩子说得好啊。八位，您瞅我这穿型，就这半线，就这模样，甭多了啊！小烟卷一拿，马路来那么仨，往这一站，哎，就这线，你敢过去吗？这 是，行行行，我们不敢过去 啊！ 横行霸道都变了祸害了，就看这个穿着打扮、言谈话语， 嗯， 责任在你这儿。 为什么呀？ 要这么一看呢， 嗯， 你不会教育孩子， 嘿。话不在多少，我还真不跟您抬杠、 嗯、 我还是真不会教育孩子。 对， 您会教育孩子， 就是 明儿把我那儿子送给您。 不不不，不要。 干嘛呀？吓着了？您瞧您这相声，不不不，你倒想要呢，我们还舍不得给呢。 啊，最好你自己留着。 哎，给的话顶多给你一半。 这一半什么意思？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哦，我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啊，你要再提这茬，我踹死你！你信不信呢、啊？ 听不出这话音来 啊！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你就是不会教育， 没那个事。我干嘛的？ 你干嘛的？ 上班的， 上班的， 成天忙，教育孩子不用我， 谁教育啊？ 由他母亲负责， 他母亲会教育。 哼，我那爱人，当着各位，我可不是夸我那爱人。那可真称得起是模范母亲， 嚯， 那对孩子那个教育多好啊。 嗯， 我们那孩子教导有了这孩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把心血都搁在孩子身上了。 哎呀呀， 知道我们孩子怎么长起来的吗？ 我们不知道。 牛奶橘子汁儿。 嗯， 我爱人讲话，这样喂孩子他聪明。 聪明？ 哎， 聪明吗？ 真聪明 啊！ 果不其然，真聪明。 这哪儿看？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啊？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骂谁啊？ 骂我。 骂他他还乐了。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真是。 嗯，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胜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抱。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到了，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我这至于吗？这是，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那孩子反应多快，哎，爸爸是老棒子。 好好好，孩子够聪明的， 是不是？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呵， 哎也别说啊，就我们这孩子，在他母亲的启蒙教育、循循善诱之下，今年成长到18岁了，呵，不管跟谁说话，始终不忘他慈母之恩， 不忘慈母之恩。 嗯。 怎么？ 不管在哪儿说话，一张嘴儿都把他妈搁在嘴边上。 那怎么搁嘴边上啊？ 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 哎呀呵，孝子啊， 这是孝子啊！哎，这样说唱的给你们家惹祸，这得教育，得管呐。 哎呦，我不是不管呐，我他妈一管，他他妈瞪眼。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呀、你管不了了。 嗯， 毛病就在你这儿， 是 上行下效，上梁不正底梁歪。要是改呀、你先改。我说同志啊， 我骂不过他。 骂，你还骂不过他？我跟你这么说，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是是是，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不，那你这就不对了。 嗯，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 那你就强调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啊， 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哦，怎么喜欢呢？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啊，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没犯错，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你看来吧，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那叫喜欢呢、那叫气人。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是，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这谁说的是？ 教训这个段子完成于70年代末。他一经高英培、范振钰二人的演出，特别是经过了广播电台的播出以后，立时在广大群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段子中所写的那个外号人称坐地炮的妇人，也随即成为了常挂在人们口头上的典型人物。这个段子之所以成功，还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永久性的社会课题，这就是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任问题。孩子的健康成长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家庭的管教和培养，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也确实有一些父母不懂、不会、不善于教育子女，更有些人对孩子的道德败坏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这种人猛击一掌、喝喊惊醒就特别的必要。在教训的结尾一段中，作者采用了孩子受到法律严惩后的幡然悔悟，当面痛斥家长的一番言辞，痛快淋漓地把揭露批判的力量推向了最后的高潮，真是使人觉得既可笑又甚可悲，很是发人猛醒。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把这个经典的段子听完。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叫谁打了？ 门口的二狗子。 二狗子， 嗯， 看你门口的名字， 嗯， 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那就对了。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的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嗨，是， 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紧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什么呀个不拼劲？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 啊。 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捂得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呀、啊！快给我回来吧！ 哎，别去了， 给你这把菜刀 啊！哎呀哥，我说玩命去！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一叉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是 哥们儿，我服了嘿，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他服了 啊！ 你们家横、 嗯、 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 嗯嗯 啊， 没，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老怕孩子吃亏 啊，这叫护犊子， 不是那意思。嗯，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 嗯， 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他叫什么？ 坐地炮。 不坐地炮， 嗯嗯， 这怎么解释啊？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那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哎呀，您夸奖， 还夸奖啊？是。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不去不去， 嗯， 我怕老虎咬着我。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我，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我就跟您说，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让您吃不了亏。 嗯， 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还有人缘了。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跟派出所交朋友 啊？ 怎么交朋友？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 啊， 叫派出所去。 对，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啊，留了， 留了， 没交情能留下吗？ 交情 啊，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 啊，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好，治安惩罚拘留。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呢。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街坊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 啊！ 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这就跟住牢的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嘿，还真够宽的。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牢了似的，是不是？ 哎、 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 啊， 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是，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 啊， 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哎，教育教育。 噗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哎，这是干什么？ 我给来大背胯。 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棒子底下出孝子， 哎，你这都是谬论。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治呗。我说，光爷们要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呵，是我封你，是你封我，他们说啊。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不是？ 嗯，多少日子没回来？ 一个多月。 你找了吗？ 找他干嘛？ 不，这得找啊。 嗯， 他生活靠谁啊？ 咱不知道。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嗨，这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分局来电话了？ 嗯， 干什么？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又进去了？ 哎， 这倒没关系，杜老就去了、嗯、有几天就出来了。 出不来了。 为什么呢？ 判刑了。 判多少日子？ 有期徒刑10年。 十年， 嗯， 又创什么奇迹了？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持刀行凶、拦路抢劫。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持刀行凶啊！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你还懂难过呀、啊？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有邻居什么事儿？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洗面，出了一害。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他说什么了？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话，哎呦，英培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判了10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 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 嗯， 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我说谁？我说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那是捋胡子？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呢、啊、还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呢，20年都不多呀。 对，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那你也有责任呢， 宠啊，溺爱啊。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 嗯， 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啊？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干嘛去了？ 接见去。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你早关心多好啊。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 嗯， 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4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 嗯， 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好，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骂街小时候宠着我叫我骂街，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荟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周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 这是疼孩子吗？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哪儿拆出去？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哪儿来的？ 就待会儿拆的来的吧。 拆对吧？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踩你就完了。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记得住吗？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那干什么用啊？ 那是我抢来的。 好好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的合适吗？ 就是紧点， 还紧点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带。 你不问哪儿来的？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哪儿来的？ 那是我偷来的 赃物。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多少铃铛盖？ 一筐。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凶器 那都是我的赃物。 嗯， 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了，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 孩子这么一说呀、啊，你好好想一想吧。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 嗯， 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啊？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10年。 哎，我去你的吧！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教训》。 这个段子还有着很深刻的教育意义。当年高英培、范振钰在天津一个劳改单位演出的时候，不仅犯罪的青少年受到了教育，就是去看节目的犯罪青少年的家长也有的痛哭流涕，悔恨不已。您现在觉得这个段子很精彩，这是创作者和表演者在幕后下了很大功夫的结果。高英培当年为了表演这个段子，光请教马三立先生就请教了十几次。由于这个段子非常精彩，还被翻译成了各种外国文字加以推广。说了这么多，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就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